好，歡迎我得餐呢條今個禮拜咧就有啲冇乜特別嘢想講下嘅，其實係會諗應該咁講，諗到嘅題目其實係一次喺睇啲討論區講開睇喪屍片，喪屍片喪屍偶像，咁有人討論緊就係、是、其中一個偶像八，佢其中一個角色就八，佢八十年代嗰喂嗰時代有智能手機未咧？咁我諗咩諗就係 邊入啊？ 唔係阿 Saki 咧嗰個年代佢玩嗰時咧應該應該先。如果八十年應該未有啊 ，Saki 嗰年代未有啊。嗰時好似佢，如果佢仲識玩緊，所以探翻歌詞嘅年代，應該仲未有嗰時 PHS 咯，有 PHS 啊 ，PHS 年代啊， 八年代喎， 九十年代 PHS 八十年代，九年代 開始有 PHS 年代咧就有啦。咁有咩就入講日本手機咧，講下啲即係電話啦，唔係手機電話啦，即係而家個打電話方面啦，即係。我喺日本隨時有一個FaceTime 又得，就電話乜都得。但我叫我僆仔年即係真係靚真係靚仔啦。上世紀九十年代去日本時咧，嗰時印象中手機仲係停手嗰時，我記得94年 咁你正常你因為嗰陣時就 科技年代仲係 自己唔係自己有一套系統噶嘛，基本上唔出國噶嘛。咁你基本上要打電話咁一個方法嘅啫，去電話亭 係啦， 入錢打電話。 嗰時應該可以，嗰時日本就係、是香港嗰時好似仲係停留，仲係 call 機，主要 call 機添啊。 你九 年代初就係 call 機， 九年代後先係手機。 開始有 Nokia， 開始有Nokia 嗰啲咪先開始普及，係要九十年代尾啦，要去到。但1994年嘅時候，應該仲都嗰時都仲係電，仲係傳統電話嘅。香港、日本就日本好似都仲未有手機，仲未流行添啊。嗰時係電話卡年代啊，去到日本。咩事？第一件事系咩？买咗电话卡先，因为你住屋又学，你租屋，你订房又系，打电话落订，乜都系电话卡噶啦。买咗电话卡1500 yen嘅，然后搵电话亭插开，跟住都揿完掣打完之后，打咗电话卡出嚟，咁咧先，咁咧佢咧就会喺用咗几，佢用咗几多咧？喺电话卡上面有个窿，佢打个窿仔嘅。咁打完咁咧打满用咗电话卡咧，佢退翻出嚟俾你。由於電話卡嗰時係因為佢本身係屬於半消耗品，因為佢最後嗰啲卡佢唔食咗嘅，所以咧佢電話卡當時好多人睇，有人做宣傳品嘅。我自己我有幾張電話卡仲應該仲喺度嘅，係嗰啲動畫宣傳動畫嘅電話卡同埋呢一兩樣。 好多添，有啲限定電話卡都係咁樣走出。 其實而家仲有嘅，雖然話而家冇人用，但其實你要揾嘅話咧，係仲有你仲可以啲中古店咧揾到啲嚟揾幾代 嘅。有就有，即係當係咩咯？當係紀念品咁樣咯，即係。是用得嘅，不過我冇冇使用。 仲有冇人揾到？電話亭一直仲揾到嘅，即係我第一次仲問我，有一次佢話：，而家仲用電話亭喎？咁你要假，咁你唔能夠假定所有人都有電話有手機啊嘛？ 二來有啲遠啲地方，咁你冇手提電話起上嚟嗰陣時候，都要借啲係咯。 即係例如話，你話係去到啲山卡地區啊嘛，即係 收唔到，咁你要靠嗰啲。 最緊要就係啲高速公路啊，郊野公園咧。要係即係仲係有電話嘅，不過我又唔係用啲咁極端情況咧，就話你而家喺香港大街小巷，你仍然係揾到電話亭嘅少。當然啦，嗰電話亭而家咧基本上變咗 WiFi 亭，但係又是PCW PCC 咧，佢要將而家電話亭變咗 WiFi 站。係 啊， 咁你係咁樣用我如果你係申請佢嘅服務嘅話，你可以喺度上網咯，速度算可以嘅，速度都 嚇。 即係有時你始終你唔係話個都冇一張嘢食到飽嗰種嚟噶嘛。咁唔係無限約嘅話，咁就要用電話亭㗎啦，即係用 WiFi 啦。講日本先，嗰時呢日本電話亭係真係通街都係嘅，密集性多到呢每行一 個都用㗎嘛。 係啊，每行一個每日一個街口有幾個有一個嘅，好密集性嘅多到呢多到一大堆嘅。我當時因為我當時第一次，因為佢靚讀書嗰時仲靚仔啦，我媽即係咁樣，我媽要求我就係、是。你每日帶電話翻嚟喺香港一次，一分鐘都好。哦，咁咁佢當時咁家務要嘅，咁要求梗係要做噶啦。咁每日朝頭早6點起身，因為咁又帶又6點7點好似，咁又走咁去旅館附近嗰個電話亭，帶電話翻屋企，同家務報平安。啊，我而家阿媽，我而家乜乜乜咁講幾句嘅收線。跟住就走去隔篱嗰间吉仔食早餐，食早餐先翻去嗌醒我一齐去日本嘅朋友。 嗯， 嗰时仲系嗰大久保啊，即系其实喺日本咧有几大久保又系好多所谓嘅平价旅馆嘅地区嚟嘅，不过而家就少咗啦，因为而家即系平价旅馆咧转战去咗南千住啊嗰啲地方。 但係嗰個相對冇咁多人去。 嗯，貴咗其實。 貴咗，因為始終係近新竹啊嘛。但係我去日本嗰個年代， 當年 Vintage 出名㗎啦，香港人住。 但係啊，但係我去日本嗰、我哋最初即係上個世紀，即係我成日形容啦，人中之龍嘅人中之龍獅龍嘅年代咧。嗰時大嘅即係大嘅寶同新大嘅寶嗰個 area 咧，係平價旅館最多嘅地區嘅，價錢 OK 可以啦，又而家都叫旅館咧，就相就誒佢比起而家有啲佢接近民宿啲添嘅，仲要平少少添嘅。喺嗰個年代係最多嘅，即係個你個邊喺啲誒喺新宿喺大嘅寶地區揾咗好多呢類旅館嘅，即係咁講啦，就嗰啲都打電話噶啦，你去揾旅館啊，冇香你對唔住喎，香港冇電話訂嘅喎。你都唔喺香港打，你嗰时同埋你唔识英文日文啦。 你要靠旅行社帮你搞咯。 有时冇，问就平价旅馆搵唔到旅行社添。 系，咁去到先有。 咁我结果就咩？喺香港定晒即系旅游书嗰啲资料啊嘛，即系嗰年代有旅游书啦。咁喺旅游书度搵啲资料，又打电话， 冇咁识彩乜分 啫。用啲好流嘅英文，咁佢用好流英文回答你，咁订咗又问，突然就咩？有房话 OK， 我而家嚟。几分钟，字句解英文已经去到，咁搞掂噶啦。所以如果一冇，你要几大镬？ 系 不过冇得夹，不过冇噶啦呢样嘢。通常你早一日咯，有时如果好啲早一日咯，就用电话卡好重要嗰时喺日本咧，因为我起码用两三张电话卡嘅。谂下打电话你要咁嘅鸡肠入物入英文，对方系鸡肠，你英文又屎，对方英文又屎，然后你两个用好屎英文人喺用英文沟通，咁佢梗讲耐噶啦，咁讲耐电话卡快食晒嘅。同埋啦，呢样嘢讲住嘅就系睇好似唔知边度我动画又就系叮当时都有嘅剧情就系、是，啲人攞咗大堆10 yen、50 yen，就喺电话度煲电话粥，逐个入。呢样嘢，人如果系应该嗰年代仲系电话卡添啊，攞一成日你见到人买一大堆5 yen、10 yen 咁样，之后又话喂机咁样喂， 唔系一路打一路喂咯。 系啊，嗰时我都好似见过添啊。呢度好妙嘅，呢度咁嘅喂机方法，因为佢日本系计段分钟计啊嘛。 啊 好似唔记得，我唔记得咗噶，因为我呢几年冇打，冇好耐冇打电话，冇打喺日本打电话。 好似几秒嘅就十秒。 几秒嘅啫， 几秒嘅啫。 所以通常，所以咧，佢你见到啲人好， 点解咧？我上天打过，我上天因为身上未冇实体电话，要真系要打电话同点解 say sorry， 因为我迟到。 哦， 系啦，所以我就夹硬去搵个电话亭打个电话过去同佢讲，我知道。 系当时打电话好妙嘅就系，即系手住我啲 yen， 跟住而家我讲，手咗几蚊入， 要准备定啲10 yen， 50 yen 系咯，预备随时入去，如果唔系会断线嘅。 所以我电话好妙噶，就系攞住电话 yen 入，格格入， 系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见过啊，唔系讲笑啊，真系见过人咁讲电话嘅，好超过瘾 嘅。 系，即系呢个就。嗰年代電話嗰年嘅風景啦，咁其實而家都有人打電話，仲有人用電話亭嘅機場最多機場，因為你 通常機場用機場用電話亭都唔係普通問題，一定係有啲問題出現嘅。 同埋機場有一樣 最簡單就係可能唔記得手機， 同埋你日本一樣嘢就係呢樣嘢，其實我陣間都會講嘅就係日本你係好難開一個電話嘅。因为始终日本本身佢嗰个电话系要受人登记嘛， 规制系好严格嘅， 好严格噶。你要开个10名电，你要有一个电话 number 咧，难度好高。我以前都好似我私底下同商量研究嗰阵， 应该有地址证明最得限到 呢个。有地址证明啦，但系地址证明呢样嘢就已经系头痕噶啦。好多日本有好多嘢都要地址证明，你冇地址证明你就咩都，甚至OK， 好似若都巴士而家都申请佢嗰个会员卡都需要地址证明啊。但我记得早几年早以前即系。好唔知好似我以前唔使嘅，唔知早几年前唔使啊。但系我因为我申请若多巴士嗰张会员证同北卡嗰张会员证咧，系我有住址证明个年代，我就放申请嘅，所以我冇要问题。向外国人申，好似唔系相反，错咗相反，以前要住址证明，好似而家开始唔使。 依家你要吸外国人啦嘛， 系好而家相对讲比较比 可能登记 passport 成嗰啲就算 系啊，而家以前系一定要好强烈噶，以前要你证明，但系而家又反而唔使我调 Q 咗咗嗰个次序。 好奇怪啊，即系应该通常依家申请日本申请嘢应该易过以前。 系啊，尤其是多巴士，一讲翻就 开放 入到多巴士听普通听到讲普通瓜，你知道啦。 系啊， 即系佢识话佢嗰啲退，因為其實佢嗰個10% 回贈好過佢對佢嚟講， 佢寧願回贈好過退稅，因為退稅對佢講其實冇著數嘅。但係回贈嘅話，佢你要使翻喺佢度啊嘛。所以其實佢希望你開嗰、那個開張卡嘅。依幾年我記得係依幾年開始唔使咁麻煩嘅，但我冇實際可以申請我唔知。同埋應該可以啊，可以用手機申請。手機就唔就簡單啦，我嘅手機你只要登記户口得噶啦。但係要將手你實體嗰張卡同手機嗰個 account 合埋一齊咧就麻煩。你要親自攞張卡去到入多巴士，叫個職員同你將佢個卡過落去，超麻煩嘅。 咩？即係有。 因為有一日你手機開嗱，手機有裝入多巴士嗰個 app， 咁咧佢你可以用你自己咩開個 account 嘅，你又可以用嗰個 account 嚟購會登記。但有啲人又有舊傳統卡嘅，好似我咁有傳統卡嘅嘛。你將傳統卡嗰數過落去部手機嘅 app 度咧，你就攞張卡去多俾佢，然後即係俾職員，職員同你搞，好麻煩嘅。即係唔知因為而家嚟話好似而家西瓜卡啦，即係 Suica 咧，佢個 app 咧，你可以將你手頭上嗰張西瓜卡直接用手機 app 過落去部手機上面。可以嘅，呢樣嘢我自己試過。好簡單啫，但系你攞筆時冇咁先進嘅話咧，就入去幫你搞啊！因為有時最緊要過就過咩，裏面剩翻個錢啫嘛。因為又攞筆時嗱，即係查一講啊，又攞筆時同埋日本咧，依類大型百貨公司咧三間啦，即係又攞筆時、Big Car 同埋電機啦，就係、是、都係10% 嘅，就當時其實同消費者一樣。一般你喺日本買平嘅細嗰啲鋪頭咧，見到特價平好平咧，其實佢只不過就咩？佢減咗有巴士嘅消費税價錢，即係話10,000 yen 喺若多巴士買10,000 yen 嘅話咧，你啲細鋪就要9,000 yen。但係咧若多巴士有10% 回贈嘅話咧，實際上咧其實是一樣價錢嘅。所以其實差距唔係咁大。 唔係佢推嗰個價啫，主要都係其實係你如果你識你知道你知頭知道嘅話，你去細鋪買其實平過喺大鋪買添。 但係細鋪你講真，你去旅行你好難揾嘅一樣嘢。 我唔係，即係睇你口碑嗰啲，即係如果你想唔想揾到，你有支地址咁，你容易 難咯、啊。即係樣嘢，嗱，炒可以講咗做咗巴士，陣間有呢個有機會再講啦。 唔係睇你有冇心去揾嘅啫，我覺得係。 嗱，講翻電話亭啦，日本電話即係喺依幾依十年嚟開始，即係十幾年開始唔同就係開始有PHS 年代結束就開始有即係上網手機上網咋。即係香港嘅 Nokia 用呢個 Nokia 年代，即係日本其實上網手機其實好盛行嘅。好記得有一次係好似係係嗰時我仲嗰時我哋嘅方物嘅 B 咧喺日本讀緊書，我就未去嘅。咁我嗰一次去開日本做嘢就揾佢食飯，佢就喺手機度攞個嗰啲 coupon 手機跟住撳個 coupon 出嚟都就有字頭嘅。嗰时咧就用手机咧系可以系攞到 coupon， 然后就手机又俾个店员睇，个店员就有折头。嗰时系应该2005年。 哦，嗰阵时咩啦 ？PS 最盛行嗰阵时，嗰咩系咯卡拉机最盛行嘅时代。 系啊，嗰时卡嗰时又可以玩游戏嘅。 咩叫卡拉机咧？即系基本上系佢嗰个时代，即系封闭式来封封闭式嘅电话嚟嘅。即系基本上日本以外系行唔通客，即系基本上用唔 独立制式嘅，向外国玩唔到嘅。 系啦，即系独有制式嚟嘅。咁去到即系直到 Android 话 iPhone 即系 iOS 开始盛行嗰段时间，先开始慢慢没落嘅。 甚至 iOS 开有之后，佢都仲一段时间未开放嘅。 2005到2015年呢段时间系最流行嘅。系啊，跟住去到呢几年先开始慢慢消退，即系俾 开始慢慢 Android 取代。 开始慢即系讲日本系佢封闭就是、我自己日本嗰个年代啦，嗰2005年至2010年啦，呢五年咧系卡系所谓叫卡机，即系所谓叫做功能手机嘅日本叫黄金年代，个月都生产品出嘅，即系同而家手机一样嘅。而啲厂咧，当时日本游戏厂咧。就推出啲手機遊戲，就用即係用嗰個聽 key 玩有手機遊戲，好多 佢哋有獨立平台，而嗰個係 Android 平台嚟嘅，即係喺 Android 你iOS 成行之前，佢哋已經有手機 game， 好多手機多到你唔信啊！嗰時手機玩法就係咩咧？你同嗰、那個電信商簽一樣 租啊嘛， 而且就每個月扣錢 嚇，用月費 制，月費俾咯， 租噶嘛， 係啊，依樣嘢好，因為對玩家嚟講就係、是。咁我费事烦啊嘛，但系哇喺厂几个人啊，佢手机咧吓唔记得咗， 你做四五隻遊戲，一個月一四五隻遊戲，一個月幾嚿幾百 yen 噶啦，幾百 yen 唔算多，但係生下斬埋好慘啊嘛。 係， 所以嗰時日本 GGS 咧，真又係嘅，我都話風水輪流轉，就係嗰時嘅 GGS 就咩東京手機遊戲展 嚇， 到而家又係東京手機遊戲展。 咁冇噶啦，咁依家變咗另一種，即係大家世界成行玩法啫嘛。 不過最麻煩就係嗰時手機咧。你要玩游戏咧，就要好高规格嘅，系几啲手机颇贵嗰只。 一来啦，二来要又系又话系要永远连线咯。你唔连线嘅话，基本上只 game 开唔到，因为佢要过咗个所谓认证嘅。 系啊，呢个又系最麻烦嘅。 即系同依家啲手游机系一样 的。一 Q 样嘅， 就算嗰只机系 solo game， 即系单机游戏 都系要认证嘅。因为佢就靠，因为佢又要你每个月续约啊嘛， 要你认证咗先可以俾佢开锁玩，咁唔系就系啦，即系。 不过呢个其实就唔系太问题，因为你讲真，你电话嘅话，佢系靠电话网络啊嘛。 系，咁基本上都系攞你嗰下嘅啫，其实。 不过因为除咗电话就系、是、嗰时手机就咩一 QR 谷喺日本上市时已经系非常流行嘅 QR 谷，通街都系嘅。其次就系、是、嗰手机其实就算系最入门，即系好似我当时一本嗰啲平到嗰啲咩零机价啲啊。即系我用学生，因为我读书嗰时候， 我嗰时绑死一个 service plan 噶嘛，嗰阵时你买机唔可以单独买噶嘛，你应该我记得系要连埋一个 plan， 即系AU 啊， 我 AU 嘅， 我唔记得咗边几间，总之几大间嘅，一间 AU， 一间系 Adocomo， 仲有间唔记得。 主要就系 AU、Adocomo、NTT 嗰几间啫， 系三大，你一定要买佢服务货先有手机可以用噶嘛。我揸埋手机基本上系上唔到。 我记得好似系嗰时系 AU 嘅。我就係當時係用學生價，攞住醫證明，攞住所謂叫行街，即係去日本讀書咧，依啲嘢少叫冷知識啦。就係去日本讀書咧，外國去日本做嘢讀書嘅話咧，你係要同你住嗰區嗰個區公所去做一張叫做居住證，我俗稱行街紙。 證明喺嗰個 係啦，依樣嘢你睇動畫啊嗰啲係絕對唔會知嘅，因為依只有喺依我睇咁耐動畫。咁多外国人喺日本去外国喺日本啫，有只一套就叫咩啊？黑市契约者系讲行街纸样嘢嘅，我叫做。 Okay. 但其实因为日本人嚟讲系唔会知道有一样嘢，系佢点会知道外国人喺日本住系要咁多要做呢手续啫？但我知 本身系以身俱来系日本公民嚟噶嘛，咁佢冇呢问题。 即系外国人喺即系关键，我哋唔知道外国人嚟香港住系有咩手续噶，做呢样啫嘛。即系讲就系我咁我要落喺去区公所。首先啦，你入个管理局啦，搞咗呢 pass 啦，由居公所做手续，佢就俾咗张叫居住证你，又攞住张居住证就去电话公司，就我就同佢讲啦，零机价最平嗰部 plan， 我因为净系可以打电话啫，因为当时我自己开咗个 Skype 咧，我将 Skype 即系嗰啲海外飞线咧，将开咗喺 Skype 听个电话，然后所有嘅香港电话就飞晒我入飞线飞咗入本手机度。 嗯 咁我有咩咁我香港有咩得冬瓜豆腐突然间有事嘅话，我即刻听到， 嗯、 就系咁玩嘅嗰时系。咁咧就嗰时咧，手机就可以嗰时手机好算先进噶，可以上网噶，可以睇到啲好简单网页噶。 嗯、 你谂下个细细咁呆呆咁 mon， 其实有啲人嗰时最流行，其实好多时候电子小说所以网络小说咧，嗰、 啊、 时好流行就用手机睇啫嘛。其实嗰个画面 就冇咁多咩，冇咁大流量，又唔可以睇片，又冇咩其他嘢玩。 睇片都得嘅，咁我话唔得嘅。你够癫嘅话，但系唔多当我当时就系、是我嗰时好似系主要系攞嚟睇啲有时一次有一次一直爆容量嘅就系、是，突然间咦乜要多咗5000嘢嘅？原来就嗰时我攞啲攞手机咧去 download 啲嗰啲手嗰啲零星啊啲嘢，結果浪結果食咗容量幾千英，幾痛嘅其實。 係㗎，因為嗰陣時更加要慳住用。 係啊，因為嗰時我手機嘅我主要就係咩？去旅行、單位訂旅館、訂房、學校揾我，有一次學方便學校揾到我，方便其實主要學校揾我啫，香港冇乜點揾我嘅、 嗯。 試過學啊做有一次做嘢，個手機響，跟住學校問你而家邊度？我東京啊。喂，你好似嚟讀書，你去日本讀書嘅喎？唔好意思啊，因為我要 part time 要做啊。跟住俾我阿 Sir 串我，你 Miss 串我，你嚟呢度好似系读书嘅，系啊，唔好意思啦。咁点啫？我嗰时我喺木张做紧 TJ 采访咯，嗰时喺采访科第一电话响，咁唔通我冇计噶？ 咁啊走堂啊！ 即系走堂，讲真班走堂走堂老凤啦。即系黄金周，日本黄金周，佢一个礼拜放翻两日学， 我冇地方，我结果我翻我全班有30，全班啲廿几人得几个人翻嚟，其他人全部飞，全部走晒，全部走堂请假。 系 咯，等翻黄金周嘅放去 back 噶啦，呢嘢实系噶。 不过你又衰嘅，走去东京咁远。 即系东京，唔系一般一个钟一个钟头飞机啫嘛。 唔系都系啫，你地区嚟讲翻去度， 咁我衰啲嘢啦。 真系好似过分咗啲咯，真系。 但冇办法做嘢嘛，同埋星期最同埋嗰时你星期去四五，嗰时已经四日啦，好似系。睇先，四日啊，东京一成嗰时四日啊嘛，东京一成好似系四日嘅。咁我你采访嘅话咧，你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有两日一定走堂噶啦，呢啲嘢。因为学校我哋学校算系几认真嘅，即系唔系话太过学店嗰啲。如果你走堂嘅话咧，佢问你嘅。佢打电话问你咩事？一次就系、是、唔舒服、胃痛，咁瞓咗一阵之后好翻之后出去搵嘢食，跟住嗰边打电话嚟问你边啊？我胃痛，我而家我出去食饭啊，搵嘢食啊。咁真嘢嗰次唔系发病嘅，嗰次真系。嗰次去东京嗰次真系衰格啲嘅，因为通常我好少请假，我属于好少蛇嗰种人嚟嘅。通常喺翻学校，学校 hea 好过，喂，呢个系一个古仔嘅就系、是。当时学校学校咧就因为日本学校近民居啊嘛，咁啊唔知点解俾我揾到咧，喺学校某个角落头可以收隔篱座大厦某个 WiFi 冇锁 WiFi。而当时我用紧嗰啲 PDA 啊 ，Palm 好似Win Mobile 嗰类咁嘅嘢，嗰 PDA 啦，冇电话功能嘅。咁咧，我走嚟嗰度偷人哋 WiFi， 下咗香港报纸睇，跟住每日睇全校咁样睇香港新闻咯。 Okay. 好衰格噶，咁咪嗰年代应该讲，其实就算而家都系有，好多人系懒唔锁 WiFi 嘅， 锁咪俾人偷嚟用咯。 咁啊系，咪嗰年就冇相对冇而家咁离谱啦。因为始终你要上 唔系咁最得限度俾识个密码得人哋。 嗱系，唔系但系系有啲人唔识嘅，而麻烦嘅。日本相对嚟讲，佢就系、是、佢住咗可能一座嗰公寓仔，可能得嗰几户人。 啊，咁系，即系正常，你都唔会，你都唔会有，即系你 唔刻意走埋去偷佢咯。 你知你偷得佢，通常都系识噶啦，通常都唔会系啊。 即系呢个就系、是、应该讲就系佢嗰啲你要真走埋去撞佢偷嘅，其实又唔系嗰时 WiFi 嗰个输出率又唔系高。你我啱啱咁啱咁见到就系嗰学校日本学日语学校某班房某角落头啊。系啱啱收到，即系叫做好运气嘅。咁啱啱撞啱嘅啲嘢，你唔系你边有咁啱得咁巧？喺三楼又喺隔篱座，三楼偷你 WiFi 咧，依好巧嘅咋，所以真系所以叫唔知啊。我唔好彩，佢唔好彩啦。我冇话攞嚟做啲咩法，冇做犯法嘢，就攞嚟打我香港报纸睇。即系咁样联络啦。打电话跟咁嗰时打电话咧，我宿舍咧系其实每间房都有电话嘅。个电话就系又啲内线电话，就系揿个掣先打出外面嘅。 嗯 但系个电话又好少，通常个电话会响就咩，社交打电话嚟话你又搞啲咩花样嘅嘢嘅。但系好少用我电话咯，即系有电话摆间房成年咧，我唔知道我会攞起超过三次。通常因为有手机嘛，喺日本又系嘅，同香港一样，去日本多有一件事出手机先，你唔出你冇手机你系动弹不得嘅，乜因为日本咧就系乜都用手机登记，而家都系噶， 其实而家都系 排。 叫做咩话？即系，冇意思。即系，当系一个证明啫嘛，身份证明咁。 系啊，因为日本手机佢系要你认，因为日本手机咧，佢申请麻烦啊嘛，佢冇话你电话卡就搞掂啊嘛。 咁啊容易，容易做认证。 所以佢因为管制严格，所以咧，你用电话嚟认证好多，即系登记其他嘢，即系例如话系食餐厅订位用电话啦。 最大家最常 嘅餐厅。 订飞订嗰啲 concert 飞嗰啲， 全用电话 演唱会飞吓， 用电话跟住你，跟住电话跟住佢 send 个 QR code 俾你，同埋电话佢个电话 number 嘅，即系电话 number 佢要每一部电话 number 咧，佢要跟一个email 俾你嘅。 系 日本咧，点解一直都唔能 WhatsApp 啫？就系日本 信有 mail， 日本用 email 用到率先入化嘅就系好多年前嚟依嚟。 唔系咁样 mail 佢当 WhatsApp 用啦。 系对啊，咁 mail 就已经 WhatsApp 啦。咁我使乜用 WhatsApp 啫？系后嚟出咗 line 点解会甚受欢迎？即系 line 有图啫嘛，有贴图啫嘛，你有贴图，所以好玩，所以佢先取代咗 WhatsApp 啫嘛。但系以前呢一对一嘅沟通，我用乜都用 email 嘅。我以前都未收几多 email， 因为睇得每朝都收 email， 同学校有 email 啊，同学 email 啊，啲 K 卡嘢 email， 乜都用 email 处理。咁你使乜用 WhatsApp 啫？呢个就系点解 WhatsApp 喺日本唔流行原因啫嘛，冇需要， 冇需要嘅。 你同埋嗰时同埋 WhatsApp 系 同埋你又讲一句 ，Twitter 又早登一步， 咁我要講要發布嘢，我用 Twitter 搞掂得嘅。 係日本嗰時 Mix 有 Mix 已經係 佢本身有一堆 SNS 嘅，嗰陣時仲未。 甚至而家日本其實日本而家係少數地咧，WhatsApp 喺日本Facebook 喺日本仲係唔流行嘅 嚇。 雖然比較多人用，但係相對於 Line 啊嗰啲講， 其實係 Twitter 係日本係 Twitter 天下嘅。WhatsApp 反而 Facebook 係好係少人用，唔敢話冇人啦，少啦，我 少咯，即係唔係太覺咯，叫做 絕大部分人都係用 Twitter。 所以我知我嗰班即係啲作者啊，啲 畫同畫師啊、聲優都係 WhatsApp， 都係 Twitter 嘅，因為 Twitter 為手機方面啊嘛。好啦，去到近幾年啦，就真係所謂智能手機開始興旺咧。就即係呢樣就冇得講嘅，因為日本人你諗住封死咗自己世界，因為諗住人哋跟你，點知咧好啦，全世界跟咗 Android 同埋 Apple 嗰套， 已經係咯行周圍都係行緊，咁你爭日本未行，咁即係你始終基本即係個生產啊多嗰度。 其實最緊要就係真係 Apple， 因為 iPhone 喺日本係好紅，紅到你 當然啦，即係呢個都係真係 Apple 打開嘅呢樣。 係其實真係嘅 ，Apple 係日本手機嘅黑船嚟嘅，因為。喺 VGS 日本就佢好用易用，同埋 Apple 本身日本系超好，系好受欢迎嘅。 系啊，本身座台 desktop 都已经 受歡迎了。日本喺我唔知而家系咪啦，但系好应该唔会。 嗰阵时已经系迷呢样。 喺全世界咧占喺电脑比率咧，Apple 系产品占电脑市场最高咧，除美国之外咧就是、日本第二排第二嘅。好似去到最多，我唔記得而家點啊！但係有一段時間好似去超過四成嘅，好黐線嘅。日本用 Apple 產品用得好黐線嘅。咁入 Apple 產品出 iPhone， 佢出部可以鎖，出部好似日本咁樣冇換卡嘅，純粹即係換機。即係兩間就係佢唔係冇 SIM 卡，冇 SIM 可以換鎖即係每機一個機咁買。日本手機係咁樣嘅，而家就好啦。而家有 SIM Fee 嘅，即係你有換卡啦。但係好多好直到好近期之前咧，日本嘅手機咧。系冇话换 SIM 卡嘅，一部手机加个 number， 系啊， 你唔见咗部手机咧，出个新 number 啦， 啊、 所以好多人日本人就系咩噶，所以非即系成日啲漫画就系撇条仔啊，简单掉部手机咯，一掉手机佢搵你唔到噶啦，但系你唔但系关键就系你啲朋友资料咧，你都会唔见晒， 咁、啊、你所有嘢唔见晒，咁你都其实几麻烦，其实一个最麻烦嘅，即系唔真对讲埋啦，呢、這个即系玩游戏咁嗰阵时候可能跟个电信商租。可能即係你唔記得部電話，你都係可能再同先生講翻簽翻約就可以再玩翻。但係依家啲手機即係嗰啲手機遊戲咧，通常都係免費噶嘛，俾佢下載噶嘛。咁基本上你憑乜嘢去認到翻嚟嗰個户口咧，就係、是、憑你自己嗰個認計碼。係 啦， 日本即係你萬一唔見咗嘅話咧，其實咧嗰堆嘢要 set 個其實 幾。因為我唔知係因為FC 要用呢隻做法，咁其他手機其他手遊即係例如係 其實即 係 如果佢佛心嘅話咧，佢就會有個中間 account， 即係可能用 Google 你本身個 Google account 啦， 或者用 email 登記咯。如果我唔知 iOS 點樣啊，即係總之用咗電郵 account 去綁。 用 email 同 email 嘅。 係啦，咁就綁定咗之後咧，咁你要再引計嗰陣時撳一撳你個 email， 即係只要你喺手機有登錄嗰個 email 就可以用得噶啦。 因為我所知道日本就係、是、日本好多真係佢唔係用 email 嘅，就係、是、印計碼，即係例如話 FGO 嗰只 印計碼依家都一本本嘅，其實好多都係會另外設一個特別 account， 即係俾你統合翻呢啲咁嘅遊戲用。最簡單咪咩咯 ，Bandai Namco 咯，有個 Bandai 嘅 account passport 嗰個 BN passport 嘅 account， 可以將你啲遊戲同埋嗰個 account 連動咗，咁你要過機嗰陣時候，你只要開翻個 account 出嚟，即係登入翻個 account， 佢就自動可以幫你攞翻個遊戲資料，你可以用得翻，唔使用計碼嘅。嚇、啊，咁、那個 BN passport 嗰個密碼亦都可以攞嚟連用街機用嘅。 但如果外國就 都用得㗎， 都得㗎。 香港嘅洗太古啊洗衣機都可以用啲 account 去玩嘅。 其实日本咧，其实佢一样封闭就系佢好多好亦都好近期啊。其实佢都系唔识用所谓 email 认证嘅系统，手机乜都手机登记一好啦，手机唔见咗你就成个自动都喺度。 哦、啊，咁依家应该好少，应该都多咗呢咁嘅问题出现啊。 系啊，其实呢个问题 即系发觉绑死咗，即系得唔翻就好大镬。 因为日本其实就直至到近呢几年先开有 SIM 嘅手机啊嘛，即系俾你带手机过台啫嘛。冇入，同埋依几年开始先出，然之后咩啊？净系买张电话卡，即系当然啦。佢所买电话卡就系咩？ 一大抽嘢之後，身份證即刻要登記嘅。但係咧，你係可以容易，你係可以淨買張電話卡，又換機，唔係以前咁樣。 買 service 啫嘛，即係同香港一個做法一樣啫嘛。 即係好，因為以前係麻煩到就係、是、你要想部手機嘅話，不過新手機哇大鑊啦，麻 Q 煩到不得了。但係最慘就咩啊？十幾年前即係所謂卡機嗰個年代咧。佢成日出新遊戲俾你玩，但新遊戲咧新手機玩，咁有啲新手機你將粒粒過落去又麻鬼煩，係煩到嘔嘅嗰年代。 咁咪係換電話咯，係換 service 咯。 係啊，你成日換電話 number， 但問題電話 number 難記嘛，所以嗰時啲人係頭都痛埋嘅。但而家就唔使煩啊嘛，而家起碼先 咁即基本上你換咗張 SIM 卡搞掂啦。即係跟翻國際接接軌啫，其實呢、這個 係依佢一定，因為其實依個係日本戇居，依、這個我唔知係咩構造咁出嚟。 但係可能真係可能出於即係可能。保安啊，成嘅問題，即係覺得即係 唔係保安樣嘢，你咪用身，你即係話就係你而家都係噶，你用住一住地址證明、身份證明咁去申請，但係你唔俾你綁你個一部機綁一個 number 咧，你唔其實你而家講緊就係你做嘢呢個，你如果你話做你上班做，你做 sales 嘅話，哇你大鑊啊， 變 number 係有時好多人記咗所有心機記咗喺手機上面噶嘛。但而家唔同，因為嗰年代亦都未有所謂叫雲端嘅雲端記錄嘅嘢，乜、都記喺手機上面。好啦，你唔記手機，你即係成個坐喺度。所以嗰時啲人唔係仲係，所以日本好多好長時間都要用緊卡片嘅，因為卡片你冇唔見啊嘛。但你問題就係、是、你好啦，你要重新輸入翻去部新手機上面又係煩。你打俾同個客講翻，你做新腰包係你嘅，你又煩。 係啊， 依樣而家係 OK 咯，用翻卡用翻卡片用翻 SIM 卡 係啦，用 SIM 卡記錄同埋而家又雲端啦，你 Google 又係iCloud 又係，你將所有資料上曬上網嘅話，你唔 需第三方㗎，唔一定佢兩個㗎。 即係介資唔係咁簡單，依幾個有第三方，但 係點乜盒啊咩假嗰啲係咯。 但係主要係依兩個啦，即係如果兩大陣營，你主要係靠 Google 同埋iCloud 嘅啫，你主要係依兩個，因為呢兩個跟一定有用㗎嘛。 係。 咁你住靠依兩個，你咪唔使你咪唔使咁麻煩咯。不过佢近几年啦，因为真系嘅，开始日本可以上网容易咗，即系嚟话近几年可以喺日本上网正上网啊，数据卡都多咗。 吓， 因为我记忆中 佢卖下生意啊嘛，啲游客都会用噶嘛，其实。 因为系啊，好似 即系与其我卖俾你，我自己赚唔到嗰份钱。 嗱，佢话好啊，嗱，因为讲下啲近即系现在最常识嘅嘢啦。咁我只系去日本嘅时候，我成日去日本买嘅话咧，咁咪嗱电话方面都仲可以叫用电话亭啊，用电话卡喺日本打，但你喺日本上网好重要，你而家都唔会攞咗地图噶啦， 网都几大镬嘅，其实系冇错，即系有时搵地方， 好简单就系你冇 Google 咩，你点算啊？尤其啲荒山野岭，唔系荒山野岭啦，啲小镇咁样。你冇 Google Map 嘅话，你唔知自己喺边度 啊？荒山野岭啊！你讲新，你人喺新宿，你冇 Google Map， 你都死咗喺度啊！ 唔系新宿唔得，新宿依个对我唔好识用。新宿嚟， 喂，新宿好大噶，你由三丁目走过去，走翻去江武伎町有段距离噶。 喂，新宿， 你唔识方向走，你走错方向就好大镬噶。 但新宿我依个例子我唔啱，因为新宿嚟讲我新宿我好熟嘅新宿。 我唔熟啊嘛， 新宿我系嗰啲眯埋眼知道边条打边路，一行咁多年。但你话去到即系啲地区小城市啊，即系嚟话系 清心咯， 清心啊，清心都算简单，即系清我时，因为佢本身嗰啲 即系基本上一个车站一个 即系车站嘅城市。但系你话港岛仲未难，睇下先。 未到 边度啊？大阪， 大阪啦、 啊，就大阪有啲地区好复杂，大阪我相对讲少去嘛。大阪因为佢旧区咧，呢路咧转乜换乜角角咧，你冇地图嘅话咧，你好容易走错路嘅。你唔就係相對講又冇咁熟咧，你唔似話新宿咁新宿，佢成日去，但係大阪咁樣，你唔會成日去南波，你唔會成日去 南波又係迷宮嚟嘅，即係尤其是地下更加係，即係點樣講啊？你如果你唔揸住個地圖去走去，即係南波站，我保證你一定迷路。 係啊，所以相對講，所以去你一定上到網。咁而家一般最常見咧就係辦電話卡啦，而家最流行啦。 嚇！ 但最麻煩就係你用咗電話換咗上網卡嘅話咧，你部電話打唔到電話啦。 系啊，即系冇咗埋个功能， 依个系最麻烦，因为你冇，因为好紧，例如好似我咁样，我需要保持香港保持联络，有时屋企人揾我啦，有时工作上揾我啦，咁咧，如果听唔到电话嘅话咧，我可能好大镬， 嗯， 所以咧，我通常就租 WiFi 蛋嘅， 嗯 ，WiFi 咧相对比较贵，因为我租开 WiFi 蛋嗰间就好似系平均1000一日，颇贵，无限速，但系算几快嘅，系几颇快嘅。同埋佢方便就係喺日本，佢開香港攞，即係其實幾間啦。其實依類 WiFi 單其實香港都有攞有嘅。我嗰間就喺日本攞嘅，機場攞，咁機場加翻還， 就一日1000 yen 左右，咁你五六日都5000-6000 yen 啫嘛，相对嚟讲唔算太贵，可以接受嘅。 嗯， 但佢好处真系好处真同埋 WiFi 带好处就系你可以一部机几一个 WiFi 带 几部机 用。几部机用咁可以， 如果你同人 share 用咪抵咯 ，share 用 抵噶，自己有几部电话喺身咪又抵咯。 好似我有 iPhone 同 iPad 咁样咪抵咯。但如果你但而家好啲就系而家如果你话双卡即系 Android 啲双两机两镜两诶两诶两机两代两卡嗰啲咧，咁就好咁就简单啦。咁你因为你可以插两张电话卡啊嘛，咁你咪可以一张电话卡上网，一张电话卡去打电话咯，又好依样好多咯。 嗯 话而家相对咁就抵好多嘅，因为香港而家一般嚟讲，除非买汤上汤啊，即系日本嘅三大电信商卖俾一啲卖俾香港大公司，大公司再汤俾细公司咧。 系啊， 如果嗰啲啊冇讲，但如果你话第一从即系嗱，三字头嗰间咧，嗰啲讲其实得一人用过，其实速度算唔错嘅。 吓， 不过咧需要少有啲技术咯，即系你要 set 啊 key 卡嘢咯，你插落去，有啲唔使 set 嘅，一插咗落去咧，去当地嘅自动帮你搞唔晒。 基本上 set 一次应该有记录嘅，应该。 但有啲嘢就有，咪有啲佢帮佢自动搞掂晒，由佢宣称啦。实际上我唔知啦。但有啲嘢就佢 唔系好杂嘅。其实你知道，你系问题系部机各 APN 嘅位置系唔同啫。其实真系问题。 系啊 ，APN 系好容易 set 嘅啫。呢啲其实 set 惯咗。 系入 APN 个 menu 啊。 系啊，有啲人识 喺边度啊？格格电话都唔同嘅。 系啊，有你格格电话唔同。 即系阿三星哥又唔同，跟住LG 又。 Android 机间间唔同， 系啊，所以即系嗰度嗰度搵会花少少时间咯，其实 系啊，相颇为麻烦嘅一样嘢系，咁你冇办法嘅一样嘢就，咁你始终你都系要你一定要仲左 set 右 set 左搞又搞啦， 买嗰啲 set 就唔难嘅，但系咁你 set 嗰次之后基本上都自动噶，基本上。 不过有一样就系、是、咁你平啊嘛，一张电话卡平均够零水可以用， 唔系你平起上嚟可能七八十都得添， 唔系三个张好似我记得三个张系七日卡好似唔知两够几水啫嘛， 系啊， 一 我有张四日嘅我系88依家， 好似七我记得就有张七日嘅七 G 嘅， 吓 讲真， 但系三嗰个系漫游嚟嘅，佢好似唔系嗰 咩数据漫游数据，我见到我嘅数据嘅，佢有7日7G。 即系佢唔系喺当即系当地电话卡俾，即系佢系经当地做漫游咁样行嘅，即系佢哋 好似唔系，好似系三代理啫，即系三同日本嗰几间嘢卖。 O K， 我冇知。 因为其实 佢话即系唔使 set 嘢，即系当漫游咁用。 因为其实嗰几间，因为其实香港买电话卡其实都系日本代理，日本嗰三间电话公司买 WiFi 嘅，但系个用法。 因为如果买香港漫游就麻烦噶啦，不过佢三好处就系、是，因为本身你如果有做漫游数据嘅话咧，同佢可以攞个 plan 攞。 咁咪本身攞漫游数据去咁样租出去用啫嘛，其实系。 系啊，咁啊抵玩嘅，讲真，佢话速度啲人话唔错嘅，好似佢就唔系话无限嘅。就七日七 G， 但系正常嚟讲，除非攞煲日剧嘅， 一个月用到5-6 GB， 我觉得即系你都系重 新平衡一个月一个我一个月啊，我上个月咁我多定我新 plan 啊12 GB 啊，我狂用啊，嗰张10 GB 啫嘛用咗， 系咯， 我最狂用、啊。 唔系你睇下你边啲，如果高清画质嗰啲就可能 你攞嚟煲，你攞嚟煲 YouTube 梗系冇得讲啦。 睇 4K 就冇有讲啦。 但系一般嚟讲，你睇地图啊、WhatsApp 啊、Instagram 全片嘅话咧，有 突噶。正常用我咧，你5 GB 都够用一个月嘅，有突添。 有突嘅5 GB 有突嘅，一 GB 咧系啊，超松用。 最大问题系边啲咧？一系就睇片睇 YouTube， 一系就打机要 update 系啦。不如 WiFi 啦，日本而家好多啲免费 WiFi 嘅。 当然啦，即系嗰啲大型 update 就用 WiFi。做啦， 梗系WiFi 啦，同埋而家酒店都有 WiFi， 而家越大部分即系酒店啊， 即系最 up 嗰啲都有啦。其实你冇 话 up 酒店咧，就净系 WiFi 你。 唔系最多大顶得尽系唔稳定嘅啫。 高级稍微靓少嗰啲咧，即系商务旅馆咧，佢又通常有 LAN 线嘅，咁咪咪走去有得巴士买个嗰啲travel WiFi， 即系好似一个盒set 咧， 插入去咁搞掂咯。唔系几方便噶，嗰啲WiFi 嗰啲旅行 WiFi， 因为佢其实就等于喺你自己房架一个可以连两部机嘅小 WiFi 网络，咁、 啊、 你一定你好你快过佢靠佢嗰个咁嘅 WiFi 啦， 咁一定噶啦，咁你室内 WiFi 一定快过你， 因为唔同人 share 啊嘛， 咁系，但系你要留意翻，你唔系间酒店都入边有 lens 线咯， 多数啲酒店系会有嘅，因为佢日本人， 你商务即系。 商旅館 嗰啲咪會有咯，但問題嗰啲旅館仔，即係俾旅遊客嗰啲 hostel， 你邊會有嗰啲咁嘅嘢啊？ 係啊，講真，真係爭啲。 嗰啲文真係 係咯，依樣爭啲嘅。 居旅館嗰啲係咯。 不過依樣冇㗎啦，依樣嘢有時一分錢一分貨， 你始终三千一同五千一，依两依多二千一就多系咩啫？ 梗系啦，呢、這个唔使多讲噶啦，呢、這个就睇即系有阵时即系如你有个心理准备，如果你住平酒店嘅话，可能真系乜都冇。除咗瞓觉冲凉瞓觉之外，可能连冲凉都未必有冲嘅。同你讲， 中央澡堂咯， 中央床咯，系啊，即系可能你 好啲有澡堂，冇啲要花洒俾你咯。 你要同人排队。最惨系大家一齐用呢边， 又咪有啲唔惯呢样嘢就阵间嗱呢个就阵间我讲下，阵间我下 part 我讲下次我讲温泉嗰时冲凉咧呢样嘢我讲下啦。 讲温泉咯，好啊。 唔系系讲冲凉，唔系讲温泉，冲凉 都得啫。 好啦，咁大致而家讲下，咁下次我去日本跑去马拉松，我研究讲下啲睇下电话卡心得，因为我而家考虑，而家仲喺研究啲电话卡、日本电话上网卡嗰啲费用啲嘢。好，咁下个礼拜就再见啦，拜拜。